你的花 既然是来从军哟， 是来报国。当兵的怕兵我学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得这党枪。 古老的东方有个少

Yeah.